僵尸先生第二部，原著黄英、骆泽之、黄炳耀，后期志聪，主播及改编陆氏吉祥。第一章，铃铃铃铃，在荒郊野外的树林里面响起了一连串有节奏的铃铃声。只见有一个穿着黄袍的道士，个样子咧咧啡啡，戴着眼镜，鼻红红，好像饮大了咁样。左手拿着一盏灯，是油灯来的，右手拿着个铃铃，一路行一路就摇了。 任人上路，让人让道。 铃铃铃铃。而最奇怪的就是，在他身后面一行白只僵尸，额头上面贴着黄符，身上还是很传统地着着一些清朝的官服，就是一列地跟着在后面，手搭着手地噗噗，就跟在后面跳。只见这个四眼道士一边撇下撇下地行着，而时不时还在腰间掩出的酒壶啜两啖又行一下，啜两啖又行一下，而他们行进的方向就是九叔的义庄。咁话说九叔呢，喺上次解决咗任老太爷嗰只僵尸之后，整个小镇又回复返平静。秋生呢依然就喺佢姑姐嗰度睇谱，而文才亦都喺义庄里面继续学嘢，继续帮九叔打理家头细务。最大唔同嘅我諗就係婷婷，好地地一个任家大宅，虽然有啲家道中落，毕竟都係大户人家嚟嘅。讲句难听啲，无啦啦就冚家铲，而啲街坊亦都因为任家出咗僵尸闹僵尸呢件事，亦都冇人上门帮佢打工，所以喺呢个时候咧，婷婷、九叔、文才同埋秋生就喺义庄里边倾紧偈啦。只见到文才一边攞住个扫把扫紧地，一边就问婷婷：， 诶、欸，婷婷啊，跟住落嚟你有咩打算咁样啊？ 婷婷就讲啦。 我都唔知啊，不过早段时间呢，我舅父就寄咗封信俾我，我諗住投靠我舅父咯。 秋生仔隔篱讲啦， 啊，正所谓天上雷公，地下就舅公，哎，咁你舅父应该对你好好喎。 婷婷就讲啦， 娘亲走得早，其实我都好耐冇见过舅父啊，都唔知觉得点样。不过听讲呢，佢喺第二个镇度都系做下啲小生意仔嘅。不过讲起来都有好多年冇见啊。 九叔就话啦，一个女仔喺度始终都唔方便嘅，你打算几时起程啊？ 婷婷就讲啦，可能都系呢两日啦。 呢两日啦，我同姑姐讲讲，喂，我同文才一齐送你返去啦。 唉，讲起你哋任家真系树倒就猢狲散，你阿爹一出事啫，其他啲家人啊全部都走晒冇义气嘅。 文才仔隔篱讲， 唉，咁人哋打打份牛工，咁啊树头都冇粮出啦，东家唔打，必然系打西家噶啦。 婷婷跟住讲啦， 咁亦都唔怪佢哋嘅，咁讲真都系我哋唔啱啊嘛。 九叔就讲，呢、这个亦都唔系啱同唔啱嘅问题。咁都好嘅，梁家嗰边点都会亲啲。你睇下几时起程，我叫文才同秋生。话未讲完啫，婷婷就好怕丑咁讲啦。 其实 文才就喺隔篱讲啦。 啊，咁其实乜嘢？你唔想我哋送你咩吓？ 咁又唔系。其实咧，舅父喺写俾我封信上面讲话，我都唔细啦，谂住嗰边有啲好人家介绍俾我。 秋生一听到，成个喺凳上面弹起身就讲啦。 唔系啩？得佢嗰边有好人家咩？唔通我哋就唔系好人家啦咩？ 九叔喺隔篱一啤一啤秋生，秋生啊借咗入去啦。你哋后生仔女要谈情说爱呢啲，我都唔过问。但系始终你都要问下你姑姐嘅意见啊嘛。如果唔系明媒正娶嘅，你哋想点啊？文才就讲： 哎呀，系咯，如果我系想。 九叔啊，掘住文才啦，想乜嘢啊？功夫都未学齐，学人哋思春。 婷婷见住啲三师徒日日都喺度嬉笑怒骂咁样样顶嘴，又觉得好温暖。其实佢又唔想走，就讲啦： 九叔啊，其实呢，如果得嘅话，我都想留喺呢度噶。你哋都对我好好。 秋生啊，死唔切得隔篱讲啦。 系咯，你都觉得我哋对你好咧？咁不如可唔可以唔走啊？你 九叔啊，掘秋生讲啦。婷婷唔走，你养佢啊？人哋系大户小姐，你养得起咩？文采隔篱拗拗头讲啦。一个就可能养唔起，我同佢加埋就应该咧。 话到嘴边，见到婷婷嗰只眼系咁望实佢，吓到即刻收口啦。 九叔个拧转头同婷婷讲啦：有亲人喺世上咧，点都有个依傍嘅。呢两日你先翻屋企打点下啲嘢，搞掂咗咯，随时话我知啦。 婷婷好感激咁望住九叔就讲啦： 九叔啊，真系多谢你啊！ 唔使讲啲咁嘅嘢。 秋生啊讲啦： 系咯，应该噶嘛。 而家咩时辰啊？而家都好夜咯。咁你仲唔送人哋翻屋企？ 好啊，师傅。啊，婷婷，我出去推架单车仔先，你啊坐我后边，我搭你翻任家啦。如果你觉得惊嘅，可以去我屋企嗰边。啊，姑姐同你瞓吓，好冇？ 婷婷啊，望住九叔，九叔个炸睇唔到。 最紧要注意安全，而家呢个时辰都还可以。呢两道符你哋攞喺身上边，就快到清明噶啦，你明噶啦？ 秋生啊，接过符就讲啦：明白啦，师傅。唉，搞咗咁耐，一到清明啊，你老人家有排望咯。 文彩就喺隔篱讲啦：啫。年年时都我哋一三个一齐忙嘅啦，咁又算得乜嘢啊？都惯啦。 讲住啫，秋生就已经推咗个单车过嚟，就入手叫婷婷啦。 婷婷上嚟啦，喂，我知道咧，前面有间好靓嘅糖水铺啊。 九叔个零零头同婷婷讲啦： 你冇听条死仔讲嘢，今晚第二日先去秋生嗰边，秋生嘅姑姐应该识照顾你噶啦。唉，我哋呢啲大老粗，听朝瞓醒呢，我哋又帮你去任家，帮你执啲嘢，再叫文才帮你订架车啦。 婷婷一边应住，一边千多得万多谢咁就走啦。睇住佢哋行远咗，文才有啲闷闷不乐咁喺隔篱啦。 九叔啊，点会唔知文才谂紧乜啦？慢慢啊，不经意咁行过文才嗰边就讲：文才， 师傅， 你喺呢度一个月有几多钱啊？ 我冇点计，都系师傅你老人家俾我几多，咁我系收几多。你系咪要加我人工啊？ 加你条命！呢度系二庄，即系唔收钱乜仔。平时嘅收入咧，不外乎就系帮人哋睇下风水，拣下山地，逢年过节帮人哋睇下流年。你都明噶啦。 文才就讲啦：我都明嘅。不过我好似仲未有本事帮人哋睇风水啊，赚下外快咁咯。 九叔就望望佢讲啦：你都知道自己冇本事啦，系嘛？ 师傅，你又唔系又借啲鱼闹鬼我系嘛？ 你都咁大个人，想追下女仔系正常嘅，但系追女仔最紧要系乜嘢？ 最紧要得闲。 哼，得闲。咁你依家知点解你沟唔到女呢？ 因为我唔得闲咯，成日都 因为你冇钱 吓、又关冇钱咩事啊？ 你唔得闲系因为要搵钱啊嘛？ 系啊， 你有钱咪得闲咯？ 哦，又好似系你啱喎。 咁你又准备点样唔得闲法啦？仲扫完地快啲去瞓啦，好红唔红？该记唔记，一日到黑諗女人有乜用啊你。 哼，咳一声，秦丽又敲咗下文才个头。文才揞揞个头，略有所思咁就慢慢咁行咗出院外啦。话分一头，喺秋生同婷婷离开咗二庄冇几耐，二庄个不远处，一个四眼道士八只僵尸慢慢就向住二庄呢边行过嚟。当然人就係行。僵尸就系跳嘅咧，只见呢个四眼道士行到攰啊， 慢慢就坐咗喺度啦。而佢咁样一停，后面嘅八隻僵尸呢亦都齐齐齐噗就企定唔喐啦。 唉，好攰，喂，你哋继续跳嘛，我唞下唔得㗎咩啊。 讲虽然係咁讲，但係后面嗰八隻僵尸呢依然仲係伸直嘅手，膊头搭住膊头，额头前面嘅黄符风吹都唔喐嘅。四眼道士望望佢哋，一路拧住头，一路拗下拗下嘅屎忽就企咗起身。 唉，搵食呀艰难，都係要搵隻嘢嚟带带你班老细先得啦。 一路讲住，隻手就扶扶隻眼镜，将个铃铛就收咗起身。突然间就见到对面有一隻甲怪，呱呱呱呱咁望住佢。四眼道士好开心啦，静静鸡咁就行过去。 啊，等你好耐啦老细。嗱，你乖呀，唔好喐吧。 一边讲住，一边就将左手嘅油灯放低，右手呢亦都慢慢咁掹出咗喺背脊嘅桃木剑，而桃木剑个剑柄呢就绑住一条红线㗎噃。只见呢个四眼道士将红线嘅一头抽出，翘咗喺自己中指上面，就好似依家啲人督波咁啦，左手嘅中指翘住红线，指住隻甲鬼嘅头，口中嘅念念有词，暗暗沉沉噏咗一轮，然之后眼一瞪， 嘿，急急如律令。 奇啦，隻甲鬼就冇喐到喇喎，係咁眼定定咁就望住佢啦。而呢个四眼道士又好开心啦， 啊，礼成， 急急脚咁就行过隻甲鬼嗰度，装返好个桃木剑，双手就捧起隻甲鬼，慢慢咁就放咗喺自己嘅前面，跟住就对住班僵尸讲啦。 嗱，帮你哋搵咗个导游，啊，你哋班老细跟住佢跳，我啊顺便唞唞啦。 一边讲住，左手嘅三袖里面已经多咗个黄符，只见张黄符上面呢就写住赐令忍，将条黄符一贴就贴咗隻甲鬼嘅背脊上面。而与此同时呢，后面嗰一行八隻僵尸呢全身就震咗一震。四眼道士见到咁，即时就好开心咁将隻甲鬼摆咗喺呢班僵尸嘅前面，将一条好细嘅红绳就牵咗喺呢隻甲鬼嘅颈上面。如果第二个唔知，你係撩狗，佢就喺度撩甲鬼咁样。 喂喂，跳呀，快啲跳啦喂。 讲讲下，隻手又一拍拍咗个甲鬼嘅啰柚度。隻甲鬼呱呱一跳就跳咗成尺远。而与此同时呢，后面嗰八隻僵尸都跟住隻甲鬼跳起身。 唉，搞掂，呢次呀真係可以唞。 唞字都未讲完啫。由于呢个四眼道长呢係企喺隻引路甲鬼同埋隻僵尸中间㗎嘛。隻甲鬼一跳，后面嗰八隻僵尸跟住跳。只见四眼道长都未讲完企返起身啫。个啰柚就中咗后面隻僵尸一脚啦。咁梗係啦。正所谓好狗就唔难路，你企正喺隻僵尸中间，唔兜你就兜边个啦。只见呢个四眼道士翻身一碌，捽下捽下个啰柚，见住前面隻甲鬼前面跳下跳下带紧路呗，反而好开心就讲啦。 唉，以我嘅聪明才智，早应该咁做啦。唉，搭个顺风车先。 一边讲住，抽出咗腰间嘅铃铃出嚟，几步脚就行过去，攞返放喺地下嘅油灯，见到一行僵尸喺佢面前就准备跳过咁滞啦。突然间背脊一挨，膊头就靠咗只僵尸嘅膊头上边。 唉，唔该，与人方便，自己方便。 讲住啫，借住膊头嗰度力，一个翻身就跳咗上僵尸只手臂上面。而呢八隻僵尸呢都系伸直手，膊头搭住膊头咁样向前跳嘅。而呢位四眼道长咁翻身一坐呢，就咁啱好似人哋抬轿咁，就坐正喺僵尸只手上面啦。只见佢一边坐住呢部咁嘅僵尸巴士，或者叫僵尸轿系嘛，翘埋双脚，将个油灯啊放喺自己头壳顶度，一边啊吟出个酒壶。摇住个铃铃， 入人上路，生人就勿近。唉，人归尘，土归土，金镖银镖归当宝。 一路打住个酒 at， 一行八隻僵尸呢就跟住隻甲怪 一路咁去紧二庄嗰边。咁呢位仁兄究竟系边个呢？佢去二庄又去做乜嘢呢？我哋听日再讲啦。